今天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哎，今天有点不一样了，除了我朱明奇大家的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外啊，我坐在我旁边还有一位中国人民的新朋友王景，快来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这个今天 3D 画新闻的新的代班主播， 新的主班代播， 新的代班主播， 新的主班代播， 王景 Jenica， 大家好， 好 Jenica， 欢迎啊，这个王景新手上路，我们给他一点这个时间，先热热身， 对， 热一下。今天找王景来说什么呢？这个王景啊是。怎么说呢，是一个今天讲的话题是非常危险的话题。五月份到了五月份呢，我知道听咱们节目的学生朋友们呢，这两天估计都是焦头烂额啊，红着眼圈，这个或者说白着头发，在没日没夜的在那边。 所以准备考试吗？还是 补作业？对，补作业。所以学校呢都说这个五月份啊是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五月份是一个黑色的季节。五月份你看每年到了五月份，学校里这个杀人的呀、跳楼的呀、分手的呀、出轨的呀、这个结婚又离婚的呀，这就特别多。我跟你说、 okay. 一到了这个五月份就是一个学校里面的校园事件多发季、你看现在不光是内地的学校、一直到香港的学校，就是有内地留学生的，或者说到国外的，咱们今天看到这一个在英国的巴斯大学，哎，巴斯大学4月23号的一件新闻，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啊，这个英文名叫他的这个拼音叫李阳啊，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今年26岁，在巴斯大学呢要这个面临毕业考了，然后呢他这个论文呢要求是40分及格，我不知道他这个满分是不是100分，但是40分呢据说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标准。 40 分呢这个及格，他得了37分。好，差3分。差3分怎么办呢？去找老师，找老师说情啊，说情呢不能空着手去啊，带了5000英镑。带了5000英镑上老师那儿就拍桌子上了，而且这个新闻写得非常的绘声绘色啊。老师说你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你重写这个论文。第二种呢你可以提出上诉。第三种呢你接受这种事实。 但是这位李阳同学好像还给出了第四种。 哎，这个李阳同学我觉得他非常有郭德纲的气质，非常霸气。我这里有第四种选择。哎，这个场景咱们在黑帮电影当中经常看到。就掏出5000英镑的现金啊。5000英镑的现金，这个人民币也有小5万块钱，对不对？小5万块钱啪的这个拍桌子上了，说了 四个字儿，先是。 这是第四种选择。啊，这是第四种选择，这个非常。这是第四种选择，好，七个字。 OK， 说的那四个字是“我是商人”。 好，我是商人，这个还要经典，这个是属于编剧的两个版本。我是商人，I'm a businessman。 Yeah, I'm a businessman。 这个商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儿。于是呢，拍出了5000英镑。这个英国的教授，我不知道是没见过那么多钱，还是没见过这种事儿。当时就 可能是没见过这场面，所以当场就 对没这个新手上路，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当场就吓坏了，说你赶紧把钱收着，我不收你这些钱，你这个是公然的贿赂，公然的贿赂。好，那这个李阳同学呢，转身就走，结果这一走不得了啊，咔嚓，从口袋里掉出一把枪，哇，这下这个老师更加震惊了，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啊？你这是左手钱右手枪，这个软的不来啊、这个软的不行来硬的。 对， 然后那当然这个李阳并没有拿枪来威胁他，但是这个教授估计还是受了惊，之后就把他告上了这个法庭，然后呢，这个法庭现在就是这个判决啊，要把他两罪并罚，因为。意图贿赂大学教授被判1年监禁，同时因为携带这个不是真枪，仿真的枪械， 没错， 6个月，1年零6个月，18个月的这个监牢。哎，同时我注意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这个教授呢还把李阳同学这篇论文呢重新发到了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进行一个重审，最后呢两所大学这个鉴定完毕，认为。真的只有37分，这个教授之前并没有刻意的刁难他，哎，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了。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啊，出国读书，哎，拿出了钱准备贿赂外国教授，哎， 结果呢偷鸡不成蚀把米。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个这个巴斯大学的毕业生啊，就是这一所这个里昂的这所学校的英国巴斯大学的毕业生李贝。李贝现在是在北京，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李贝讲一下这个巴斯大学是什么情况。李贝你好。 哎，你好。 哎，好，李贝，这个巴斯大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巴斯大学的期末考试难吗？这个论文怎么那么难过，要掏出5000英镑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大学的论文挺考验的，就是你要花很多心思去做，然后你也要做得很认真，因为再说就是说作为留学生来说，你会做得很谨小慎微，你不太熟悉那边的情况，就只有按照国外的要求一点一点的去做。 嗯， 所以很多学生都按照老师的要求去读书啊，然后到每天到图书馆里面去做研究，然后写论文，初稿改完，然后又约了教授，然后再改第二版。所以花的心思还是蛮多的。 嗯，那所以这个我看到新闻报道说是40分及格，40分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及格率大概是多少？ 就是40分的话，我在的那个班我们基本上都及格了。 嗯， 我的印象是，当然你刚才刚开始听到40分的话，跟国内的我们60分及格这个悬殊会很大， 嗯， 一下子觉得很难换算过来。但是40分及格的话，它其实蛮严格的。 嗯， 如果你要上优秀是很困难的，优秀是在60到70分之间。 嗯， 这个基本上一个班级可能就会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一个年级。 嗯， 但是如果你要过40分的话，因为我们都在国外，都不希望挂科，所以如果你大约正常是说，如果你努力一些，就不要落课，该看的书都看了，应该大家都还是能过。 就是正常读书就能够，通常都能过。 嗯，应该说你如果按照每节课你都去，该看的书你都看，然后你也花一些心思在图书馆念一下书的话，应该都能过。至于你想要到优秀呢，那就很困难。 嗯，那据你的这个了解啊，像这种挂科了之后通常都会有什么后果？挂了科的话怎么办呢？ 挂科的话，当然你一开始不会去想挂科了怎么办啦，一般都是会想我尽量不要挂。 嗯， 所以挂科你现在我回忆起来呢，我离开学校也有一段时间了，回忆起现在也不太记得。你回忆起来呢，大约就是你如果对你的成绩不满意的话，好像学校有一个这个 review board 去申请，就是让他们组织一些老师重新审你的卷子。 嗯， 等你审完之后如果还不满意，你可以提醒到好像公开的其他的学校再联合评审吧。 嗯， 这样如果你还是你没有过这一科的话，那就是申请第二年再补修，然后再补考。好像是有的学校是可以安排补考，具体什么样的程序我现在也说不出来。 嗯嗯，那这个如果说比如说就是硬生生的这个挂科了最后是什么后果？毕不了业吗？还是要重修一年，或者说要这个花多少钱吗？ 应该是理论上来说好像是要重修，你重修了一年，你重修这一科，那这一科不会每年都开，对吧？ 对， 很多的科目是上学期开，你比如说下学期你发现你上学期的结果是挂科了，然后你下学期你就要等到再下一年的这个学期再重修这个课程，你过了之后你才能毕业。 嗯， 巴斯呢，我现在这个情况，我当时在读的时候身边没有过这样经历的同学，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德国，他就挂科之后就耽误了他一年，再去耽误了他一年时间，因为他需要再等到第二年的这个同一个学期再去修那一门课。 嗯嗯，所以这一年呢，如果说你去换算一下学费加上住宿费的话，是一年要花费多少钱？ 对，那样，如果你要那样换算下来，这个一年的待考的这个成本，等待考试的这个成本其实蛮高的。在英国可能，你什么都不做哈，住宿费、生活费没有算学费，我估计20万差不多要吧。 20万人民币。 对， 嗯，20万一年，所以说这次掏5000英镑，它是一个计算过的一个结果。那有没有碰到过之前有同学考试不过之后找老师、找教授说情呢？ 嗯，应该会有，就是你如果不过，你可以， 或者有人觉得成绩不够好。 对，有的成绩不够好，你可以跟教授说，我觉得我会更好，可能我现在 不是完全的准确哈，但是我有这个印象，就是说你对你的成绩不满意的话，好像是可以跟教授你去跟他说为什么，再去可能可以申请重新，也是那个 review board 可以再去申请重审你的这个，就像一个 review 一个 case 一样，再去看你的卷子。 那大家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说服这个教授呢？有人比如说送礼或者送钱的吗？ 我觉得国外这些方面管得蛮严的，所以身边还没有听说过就是你有这个胆去采取别的办法去说服教授的。一般就说你考试大家都尽量过，有好的地方好，如果实在不行那尽量去争取，但是没有办法按照他的规定再去再考再修一次。 那学校会特意强调说不准贿赂老师，或者说强调这样做会有比如说考试作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是说感觉好像在国是你不应该做的事，所以他就不会去强调说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就好像说怎么说哪一个地方，就好像说在走路的时候你不要随便丢垃圾，所以你就 喂， 你懂？ 哎，李贝，你的这个声音有一点断断续续的，这样我们这个先休息一会儿，我待会儿再让导播打给你啊，稍微等一下我们再联系。 Okay. 好，这个李贝这边电话好像现在可能是进地铁了，这个声音有点断断续续，咱们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呢，接着来听李贝说这个在英国这个大学里的那些事儿。欢迎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Jenica。 嗨，王景今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聊到的是在巴斯大学发生的这一起中国留学生试图贿赂英国教授的这么一个事件。跟我们在一起的是巴斯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在北京的李贝。李贝你好。 嘿，你 你好。 哎，好，行，欢迎回来。我们刚才这个说到在学校里面，我记得你说是贿赂老师，这就跟好像说在随地乱丢垃圾一样，作为一个常识啊，好像就不需要学校再强调了。但是通常在这种学术不端呢、啊、或者说这个舞弊的这种情况，可能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在学校里 说老实话啊，因为你不后果的话，因为说老实话你是没有往那个方面想，就没有去考虑过它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们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去研究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当然就是自己知道这样不好了。 嗯， 因为你知道的，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徇私舞弊或者说是贿赂，这个是个不好的事情，它肯定会可能会涉嫌到刑事的处分，所以就自己不去做就 OK， 所以就没有去研究过它具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我想说的是，就是我在巴斯那段时间，我充分感觉到就是整个学校里面那个学习气氛非常浓，大家做学术的氛围都非常好。然后到考试的时候，因为给你的考试的时间基本上就刚刚够你把题答完。国外毕业的话。可能国外毕业的话，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气氛比较松散，很自由，但是毕业的话是非常严格的，大家都没有去想过需要去挑战权威的那个学术的这种权威和极限。所以能做的准备都充分去做。 是，那听上去是学校还是很严格，但可能是学生发生了变化。就你那个时候在巴斯的这个情况，中国留学生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次大家关注到这位李阳同学，有人说他可能是富二代，有的人说他是官二代，你了解到的大家的这个经济条件啊，或者家庭状况是很好的吗？ 这位同学他本人我不认识，但是就我感觉到哈，那个就是我在当地的时候认识的一些中国同学，感觉他们家庭背景都应该很不错，因为很多人在巴斯本来就是属于南部伦敦附近一个很我们叫很 posh 比较上流，然后其实它消费档次也不低的一个小城市，一个旅游城市。所以你想，如果你能在巴斯从预科一直念起，念到本科读完，再到念硕士博士，一直这样读下去的话，那花费大概一年，我们按30万算吧，按最少30万算吧，那大概至少是至少是100多万或者200万的每年的这个收入，每年的这个付出，那还不加上你回国的来回的费用，还有额外的开支。所以你可想，这些长期在那边的留学生，他们的家底应该是很丰厚的，但是呢，我见到的学生，他们在那边时间长，学习成绩都很优异，然后学习也很认真。他在的时间越长之后呢，他融入当地社会的，融入的更深入一些。然后他通过在当地学习跟，再进一步再进行深造，从博士再转到其他的学校再念。在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就会很自然。所以我想说，就是我认识到的很多中国学生，他们确实家底很丰厚，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他们没有认真对待学习，没有认真想留下这件事。因为到研究生阶段，你去学是自己的选择。不管你钱是从哪里，是父母给还是自己赚的，是你自己可以去选择读也可以不读，所以大多数人选择留下来读的都念得很认真。 那就你自己怎么样来看待这次的这个中国留学生行贿的事件呢？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特例吗？ 我觉得特例呢，如果是贿赂的行特例，还是做的就是处理的这个办法 啊。李贝，你的声音又开始变得断断续续了，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好，我换一个地方好不好？听得到吗？ 现在听到，你说。 你说的特例是他这个行贿的这个特例呢，还是教授还有这个官方的处理办法是？ 我说是他这个行贿的这个行为啊。 就我所知，我感觉还是应该是比较特别的。 他可以、他可以有在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吗？你认为？ 我觉得不能，因为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在那边念书都很认真， 嗯， 哪怕你平时玩，你到考试的时候都不敢怠慢，因为国外有国外的系统，不管你心里面怀有怎样的侥幸心理，都会按照对方的要求去一步一步的完成，大家都还是蛮认真的。 嗯， 我觉得他这个案子也算是比较特别，因为确实一个是特别在英，再加上英国有，我看到报道里面有他带那个手玩具枪这个过程，可能他怀的初衷是说我可能玩一玩，或者吓唬，或者只是随身带着，但是英国连警察都有殉职，就因为他们面对歹徒的时候是没有配枪的， 嗯， 所以对这方面来说肯定官方的反应会非常强烈。 嗯，所以这把枪可能是更大的问题所在，你认为 会是什么所在？ 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可能本身行贿够不上一个新闻点，但是这把枪就让它成了一个大新闻。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枪就让他这个行为更深一点，升级了，我感觉。 嗯，好的， 嗯， 非常感谢李贝，谢谢你。 嗯，谢谢。 好， 谢谢， 拜拜。好，我们刚才听到是李贝啊，应该是中午在这个外边还在餐厅里面，声音非常的嘈杂。说到的是他自己对于巴斯大学的这么一个印象啊，诶，最后说的很有意思，英国的警察一般都很少配枪，因此呢，这次这位留学生口袋里突然掉出一把枪来，还真的是挺吓人的，因此在英国的媒体上也是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关注。诶，但是我注意到一点啊，英国的这个媒体啊，他还是怎么说呢，他有一个职业的守则，他不会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他会强调，我看他的这个英文的标题都是说是巴斯大学的一个学生，但是只有在你在看到这个人的名字，包括你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人可以反应的过来这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那我看到这个《每日邮报》的这个报道里面，对于李阳是这样来描写的，他说李阳来自中国的一个富有的家庭，性格不错，他的父亲呢是一名官员，也是商人，哎，这个非常有中国特色，又既是一名官员又是一个商人，哎，这个是官商富二代。那据报道呢，他说李阳在上课的同时啊，还在父亲的公司里上班，年薪 2.5 万英镑，这个大概是人民币20万左右，那还有 1.1 万英镑的额外奖金。可见呢，你看这个李贝虽然说了一年也要花个这个三四十万的这个学费，但是呢他还有很多的收入，因此呢钱不差钱，不是这个太大的问题，因此我想这个5000英镑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笔数目，因此呢才有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你要说这件事情对于在这个英国或者乃至在整个国外留学中国留学生会不会这个形成什么负面的冲击呢？我觉得这倒是值得大家担忧的一个事情。 嗯， 王宁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国外的这些大学特别担心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看到像西方的媒体包括 BBC 也好，他们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的对于就是这个中国留学生对于法律的漠视和无知，特别是强调他对于英国的这些这个名校的这个学术权威的这种亵渎啊，因为我记得这篇报道里面是这么写，并且他还说这个对于这个学校的这个学术的公信力产生就是很不好的就这个损害。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英国方面很担心的一个事情。 嗯， 那当然我看到这个 英国方面担心的是对于学校的形象造成一个 冲击，对于学校或者是这个学历的这个公信力和将来的这个它的含金量还会不会有那么高。 嗯， 对，这是我 大家觉得有人既然试图在英国的学校里面尝试贿赂教授，就说明说不定这里面是 有 机可乘的 土壤 啊，说不定有这个资深的这个土壤。但是好像 对 刚才李贝也讲的似乎 比较少， 一般的学生好像也不至于想到这样的 情况。对，我想可能大部分中国学生他即使在中国可能干过这种事情或试图想干这种事情，但是到了比如说英美这样的国家，他会很自然的就融入当地的这种法律和文化的一个环境，基本上我相信90%以上的人肯定是不敢干这种事情。 因此这个事件啊，也是让人觉得 小概率事件， 小概率事件，但愿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三天化新闻接着来说。这个到五月份了，估计是因为要毕业了，因此压力特别大，这个学校里面的事情也特别多，我们接着来说一些别的学校里面的事情。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Jenica。 好，今天说到的是在五月份学校里的很多同学们都要毕业了，因此呢也有很多相关的新闻啊，可惜大部分不是特别好的新闻。在最近这个复旦的学生的投毒案，包括另外几所学校的这么几起凶杀的案件出来之后呢，大家觉得诶，以前校园好像是挺平静的，为什么最近的这个校园里面好像发生这种社会新闻或者法治新闻的这个概率比较大啊？有这个人就发现说，到了五月份都是校园里的黑色季节，到了毕业的时候呢，大家一个是要毕业的一个压力，还有呢很多人找工作的一个压力，还有呢我估计这个恋人们这个还有一个考虑未来前途的这个压力，哎，这个 是不是能在一起啊， 对，分手啊之类的，这样的这个情绪啊，各种情绪叠加到一起呢，所以说每年的五月啊，如果说你去浏览过往的新闻的话，每年的五月都是校园这个事件高发的这个季节。我看到这两天就有一个网友李铁根啊，总结了一个叫做99种被室友杀害的方式，这个是很恐怖的。这个黑色幽默啊，它就是你看这个网络的新闻头条，哎，怎么可能就是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同学杀害呢？有一个这个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同学抢着买单，有同学认为这是炫富。将其杀害， 这个、为什么还被杀害？ 将其杀害。好，还有因为中学生因为走路样子太牛，被同学连捅七刀。还有呢，这个羡慕这个同学条件比较好，杀友分尸。还有呢，因为玩游戏杀同学。还有呢，要完成同学的心愿杀同学。还有这个毕业之后嫉妒杀同学，被嘲笑相貌丑陋杀同学。还有这个打扑克啊，还有这个卖袜子，还有多看了人家一眼被叫外号等等等等。哎，最近这个凶杀案连发，因此呢很多网友都发起一个活动，叫做感谢当年室友的不杀之恩。那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也是关注到，哎，经常有人说，哎，现在大学怎么了，现在这个校园怎么了。其实呢平心静气来看啊，这些事儿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五月可能比较集中的来发生， 四五月份可能是比较这个就情绪比较暴躁的。 是，那你刚刚说到这个在英国的这位李阳同学，他可能是带着一点国内的一些思路或者说一些习惯到英国的这个学校去，结果呢才出了这事。但是我想国内也可以靠这个给钱给老师来这个换过吗？ 其实我觉得在国内还挺普遍的吧，因为好像就比如说很多同学在这个期末考试之前会去跟老师要题呀、那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请老师吃顿饭而已，或者送一点小的礼物，老师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中国网友他觉得这个英国教授你反应太大了。这反倒是很多、 他反而觉得 这 个英国的教授， 英国教授他不太可理解 啊， 是 不太上道， 对，不太上道，不太理解咱们的这个行为模式 啊。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种文化的差异吧。但是你往这个深了说，你这个什么叫文化差异？我们原来所谓的这个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不是这么定义的？像现在这么定义的？从这个事件上来 讲，但你觉得这种平时我跟老师搞搞关系啊，或者说比如说请吃顿饭，中国人讲究这个天地君亲师嘛，老师是非常值得尊敬的。那我请你吃顿饭，送你点小礼物，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对，但是这个中国教授他明白，中国的老师他明白。这是为什么？这个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如果换了一个土壤，换到英国，那么这英国的教授，他如果知道你的动机是想要给他这个 pass 或者是给他透题的话，他还会不会去吃你这一顿饭就不好说了。 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吃你这顿饭。 他会先搞清楚说你这一顿饭是我们纯粹想聊聊学术、对吧，想共同进步，还是真的是、 说不定他还掏钱请你吃这顿饭呢。 对、 对吧、 这都很正常。 但是你觉得反而在学校里在中国的学校里面，虽然说有中国的这种文化、但是你觉得这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就是东方可能真的是有东方特别的文化。那像这些东西，你说它是学术上面的一些潜规则也好，你说它是这个中国式的厚黑也好，但是它其实，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吧。但是你其实我觉得这位同学这个案件这个当事人，我觉得他比较惨，是因为他拿了中国的这套很独特的思路去一个英国这么这个法治化的一个国度，然后去。 就是去碰墙壁的一个感觉。 他可能选择一个比较聪明的 撞在枪口上， 但是这个你换句话说啊，就是如果说他不给钱，他不选择那么这个愚蠢的一个方法去试的话，他有没有一个比较灵活的方法？咱们如果现在事后诸葛亮来给他出一些主意的话， 对，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他当时的这个你说是冲动也好，还是他真是有准备深思熟虑，最后还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我觉得也挺奇怪。因为这个同学我不知道你了解没有，他是已经在巴斯大学读过四年本科的， 对，他本科读上来，按理说应该很熟悉情 况，非常了解英国的文化和这个法律，特别你最少要了解这个学校的规章制度吧， 是 这个，因为这个剽窃呀，还有这些这个学术腐败，这些行贿，这些你包括在香港，我们这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第一天开学就会开一个会，说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学术的腐败，这个剽窃，还有这个向老师行贿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英国一定是有智慧之 前。刚李贝刚说了一点，他人家觉得这是常识，就好像我不需要跟你强调你走路不可以，比如说不可以乱丢垃圾一样，就是大家觉得你都是成年人了， 没错， 我没有必要再跟你说一遍。但是反而有的时候我注意到在香港的学校里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可能这个新生的 orientation 开始来讲这个学术的这个剽窃的问题， 其实 包括在内地的这个学校里面，越来越多的就是大家 重视这个， 在重新普及关于一些基本的学术规则。就关于剽窃的这个事儿，你既然提到了，我印象挺深的。以前在学校里面，大家对于什么叫抄袭， 界限不清，很模糊， 界限非常不清，就是。有一句话说的，这个天下文章一大抄， 没错， 看你会抄不会抄，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觉得呢，哎呀，你这个十有八九大家都是抄的，因此呢，没有什么剽窃不剽窃的。 对， 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来两个外教，发现你们这个论文都是抄的，没有出处啊，然后这个乱七八糟的，因此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同学还觉得非常难以理解，你觉得这个人家外国老师是在跟你这个钻牛角尖？ 对， 发生过很多这样的矛盾或者说冲突。 对，但你像这种情况其实就特别是在欧洲啊，像这个德国我们都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他的这个前教育部长，这个叫沙万，但还有的翻译说沙范，这个就是他就是被认为论文是剽窃，所以到最后他自己也是这个辞了职。那为什么他这个是怎么认定的呢？就是因为他是引用了他自己以前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他抄的还不是别人的文章， 他自己抄自己， 他抄的是自己的，就这个也不行，所以教育部长当不成了 啊。你 在德国是这么的严谨，所以我相信如果德国人看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行为可能会更惊吓。 是这两天还在香港有一件事情啊，这个我觉得有借鉴意义。在香港有一个 CoChina 一个论坛， 我知道 在招这个暑期夏令营的， 对，香港 Culture Study 的， 对，招一些怎么说呢，夏令营的营员参与者，这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学术的机构啊。然后他会要求这个申请人呢在申请的时候交一篇这种小的论文，然后这两天我看他就发公告，他说我们仔细在审核论文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呢都是没有一句是自己的，都是网上摘抄的。 那这些 网上摘抄 是 对、 okay. 然后从百度百科啊维基啊这样一条条摘下，或者说当然抄书的。那结果呢，他说我们这么去跟这个申请人交流的时候呢，反而得到了很多反馈是说你们自己没有说清楚啊，你们自己没有说清楚，你们没有说明这个论文的格式要怎么样的，你们没有说明应该怎么样引用什么叫抄袭啊。 对， 就发现其实大家这在这个我相信他申请人都是大学生左这样的年纪， 所以这些申请人这些学生你知道他背景是大陆背景还是 大部分是内地的，因为他的这个主题啊是跟内地有关的，所以说是很多不管是在内地在港的学生啊，或者说内地直接申请的人，应该是我相信是内地大学生居多。这就说明大家不是说真的想去故意想去抄， 他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抄， 真的不知道，然后也觉得这个方便，所以我反而就觉得你看在国内的这个大学教育当中普及一些基本的学术的规范，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 我以前自己读书的时候，到了大四的时候好像才发现有的同学这个比如说引用的这个格式不是特别清楚，这个老师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讲这些东西。那在外国的这个老师看起来这些事情应该在大一的时候就应该讲。 对， 所以我反而这次的这个李阳的这个事情里面反而还看得出一些你说在大学的这教育标准上面啊是有一个鸿沟的。刚才上节目之前这个有一同事说了另外一件奇葩的这个事情，说在这个 港大有一个女生报复自己的男朋友，报复自己男朋友怎么着呢？这个是高级黑把她的这个学号账号，把她所有选的课都删除了。 嗯， 造成呢这个最后期末考试的时候一本课都考不上，造成就直接要留级。 香港学生也挺荒谬的。 你就说这个就是高级黑，这个在学校里面你采取的这个杀伤力的有杀伤力的手段啊，这个大家又学会了一招，你不一定要真的去采取暴力的手段，有的时候这种事儿的杀伤力还要真的大。但是你要说到这个五月份真的是毕业了，大家一考虑到这个未来前途，这种是在二十几岁的这个年纪可以理解。我当年这个毕业的时候也特别惶恐， 迷茫吗？ 特别就是你感觉到特别特别压力特别大，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挺可以理解的，就是很多的社会的新闻啊，发生在校园里面，大家别看，你看一个宿舍里面，大家都是朝夕相处的，好像觉得有那么大事儿吗？有那么大这个到严重到这种程度，我需要这个发生这种暴力的这个事件。但是，我后来还是觉得，以后要是中国大学能够一个宿舍里面少住一点人的话呢，这样的事情真的就可以这个减少了很多。好，非常感谢这个今天王景来加入到三立化新闻的讨论了。 谢谢大家。 好，我们马上待会儿来接听今天的这个电话，有关什么呢？军车车牌的改革要进行了。哎，这个军车啊，如果大家在北京待过的话，一定是见识了不少。这个北京的司机啊，经常会讲，哎，你看我教你一个，你看这个牌是哪个军区的啊？这个牌是哪个部门的？你看这个牌它有什么特权？哪个牌最厉害？哎，这个经常是在北京开车的这个朋友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军车改革之后呢，就有的人质疑说，好，现在规定了豪华车45万以上的这个车不能挂军牌，但是这个军车为什么本身就可以享有城市的很多特权？比如说交警就拦不住他，不抄牌，或者说你这个可以把你这个这个交通的扣分，他们说叫什么叫绝了是吗？有一个动词，反正挺有意思的，就是把它绝了，把这个分数给抹掉了。那你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吗？军车还应该享有这种城市当中的交通豁免权吗？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然后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你的手机一键康一打进来。好，我们休息会儿，马上来接听今天电话。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琦。5月1号开始，军车要全部换新牌了。这样的换牌呢，将更有利于社会来监督军车的使用情况。跟军车换牌的新规定相跟上的一件事情，就是45万以上的豪华车啊，将不能够悬挂军牌。哎，之前大家都随手拍到了很多挂着军牌的这个宾利啊，或者说是这个高档的奔驰啊，大家都觉得，哎，军车需要那么高级吗？还有更多的人在问，在城市里面你将开车啊，碰到这个军车有一些特权，哎，这个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这次碰上了换牌，更多的人想问，军车它应该有这个特权吗？为什么军车应该有这些特权呢？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都是什么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靠近进来。已经有听众打进来了。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李先生是从哪打来？ 湖南。 湖南的朋友，您怎么看？您觉得军车应该享有特权吗？ 觉得什么？ 您觉得军车军牌的车辆应该享有特权吗？ 嗯，我认为看哪一种，应该有些方面还是应该要有特权。 嗯，比如说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军用方面啊，或者怎么样啊。 那、就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应该有一些特权。 对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不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样的特权 了。不应该， 不应该。您平时开车吗？ 平时开。 那您会这个平时见到这个军车，会发现军车有一些怎么样的特权呢？ 我觉得，那军车它肯定。还是我看，就是我感觉军车还是有特权的，感觉到。 比如说呢，可以闯红灯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闯红灯的话，应该是不允许的，就是说，这个还是要守规矩来。但是这种现象还是有 那您平时这个开车，如果说边上有这个军车要插队要加塞儿的话，您都会让着军车吗？ 那应该会让， 会让军车。 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湖南的李先生。这个李先生说，军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应该有特权，但是平时呢，还是算了吧。接下来是段先生，段先生你好。 你好。 段先生是从哪儿打来？ 我从江西。 江西的段先生，您怎么看军车的问题呢？ 我觉得应该是不应该有这种特权的。因为一旦有特权的话，这个特权的定义首先就不是很清晰。然后呢，中国往往很多东西，就是法律啊、制度啊，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走样。你本来那个东西就界定不清，然后再走样，实际上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那个军车在城市的，现在这种和平时期啊，其实它，执行那种军队的事情的比较少。很多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军车在耍特权。 是军车私用的时候还耍特权。 无论是私用，有的时候在公用，很多东西它界限不是很明确。比如说我们去军车去干一个公务的事情。按道理的来说，这个事情是个公务的事。但是不是那么急，他可能就超车，他可能就闯红灯。就是他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走很多的样子。 他会最大限度的去使用他的这个特权。 对对对，因为怎么讲呢，中国人他就有一种特权的一种情节嘛。他觉得就是他跟普通人不一样，他是一个领导层。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军车这样公布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原先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军车耍特权是不对的，但是因为没有一种执行的制度，没有一种公开的表态，大家就默默地把这种与军车的特权的一种讨厌啊，或者变成一个旁观的痛恨者。现在那个把那个军车的那些特权约束一下，大家就可能就变成一个对这个军车监督的执行者、参与者。这是最重要的，我感觉。 以前可能只是心里面在这个嘀咕，现在就可以付诸于行动了。 因为你的这个军车闯红灯啊、超速啊，大家都觉得没办法，拿他没办法。你痛恨他，你谴责他也没用，对他没有惩罚嘛。 是现在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看到豪车至少马上就知道这是违规的。 对，我可以通过发微博，我可以通过那个再发帖子，对他进行一个举报。 好的，非常感谢江西的段先生，这个发表了很多意见啊，认为这个军车不应该享有特权。接下来是王小姐。王小姐你好。喂， 你好。 王小姐是香港的吗？ 深圳的。 深圳的。您怎么看这个军车的特权问题呢？有的人说啊，这个军车有的时候，比如说中港牌的军车在驻港部队的，在香港这个现在有一个新闻是说从来没有违过交规，但是呢在内地的情况，这个军车的这个横行就是比较厉害，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一个监管的问题嘛，因为香港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管，而且香港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那么民众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出来。但是大陆这边就已经习惯了，就是军车可以闯红灯啊，怎么停车免费之类的。他们这种就是一个监管不力的问题。如果说他们真的是有心想把这个做好的话，那么可以开通一个群众监督平台。比如说我今天查到这辆军车在地方闯红灯是因为公务呢，还是因为私事，那么说监管和奖惩制度相结合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好控制的手段，而不是问说应不应该 享有特权这样一个问题。 您要觉得还重点应该在给大家一个监督的武器。 对，如果说他有必要我去执行公务，那么他就应该享有特权。如果他不是执行公务，他就不应该。 那对于您来说，您觉得您有什么监督的方法吗？对于现在的军车，假设您现在看到了一辆比如说宾利它挂着一个军牌的话，您会采取什么行动吗？ 如果说有一个监管平台，那么说我就上网输入这个车牌号，然后就有这个它属于哪个军区，属于什么人，完了他今天是要出去办什么事情，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或者是他如何取得这个车的渠道，这么一个透明的一个平台，虽然不太可能，但是我相信这也对现在这种猖獗的风头有所管制吧。 好，非常感谢深圳的王小姐，这个对于这个监管啊比较在乎。接下来是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李小姐是从哪打来？ 北京。 好，北京，这个北京的军车，这个各种牌照的车是最多的了。您怎么看这个军车换牌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工作上的原因，大家倒是可以理解。但是，据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军牌现在目前大部分的军牌可能都不是工作上的性质，很多就是在军队工作的人，他自己的车的上了军牌，所以这些人其实跟我们平常的老百姓应该没有任何区别。在日常使用上也应该。不应该有任何特权。 您觉得军车秀现在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了？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来自北京的听众说军车就压根儿不应该有任何的特权。那我们也知道军车啊，之前是一种这个地位跟军牌是一种地位跟身份的象征啊，很多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军人的身份都有一块这个军牌啊，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有很多的特权，基本上没什么人敢拦你。接下来是钟先生，钟先生你好。喂。 喂。 哎，钟先生你好，您在线上，请问您从哪打来？ 我从那个四川。 好，四川的朋友，您怎么看这个军车的特权？您认为军车应该继续享有特权吗？ 我认为在那个抗震救灾抢险战争时期等接受情况下可以有特殊的特权。平时和平时期呢，认为不应该有特权。 还是应该按它的用途来分，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应该可以允许。 抗震救灾抢险战争时期等等特殊情况下可以应该有。 这个可能是 和平时期我认为不应该有。 是。好，那您平时在这个四川建的军牌的车辆多吗？ 也有。也有少。 我 们这里没有多少军车在那个，我看没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吧。 但是我相信在这一次的这个抗震救灾当中，应该是大家会给军车比较多的便利。 对对对，应该。 这是应该的。 在救灾当中应该提供方便便利，应该的。 好，非常感谢四川的钟先生，认为在说的非常的细啊，抗震救灾，还有战争时期，军车呢可以有特权，但是在除此之外的情况下，恐怕就不行了。那这是今天这个听众打进来发表大家的这个看法。5月1号，从明天开始，军车要全部换牌了。这一次的换牌对于很多的这个微博的爱好者来说又是一个拍军牌的好机会，然后之前已经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拍军牌的拍公车私用的这场活动，在目前缺乏一个刚才有王小姐提到正式的官方的监督平台的途径下呢，可能在网络上面大家以这种微博上传照片的形式，通过转发的形式形成的一种舆论的压力啊，恐怕目前是对军牌的最大的一种监督。但是在一个真正的官方支持的或者说一个有效的监督平台的出现之前呢，这种舆论的压力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还真的得看效果。毕竟在军牌这个换牌的事情上，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三D化新闻，我是朱明熙，再会。